喂 ，Hello， 又系女女广场啊，系桑尼啊。咁咧，最近咧有单嘢咧都几 hit 嘅，就话说咧喺兰桂坊嗰度啦，咁就有两个外籍嘅人士就沟咗两个即系香港籍嘅港女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摆一条片上去。咁条片点解会咁大回响咧？原来就系因为咧其中有一个港女咧，咁佢系坐喺嗰个外籍人士个大髀上边。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隔離咧係有個男朋友，係一個香港男仔咁拖住佢嘅，咁然之後咧就end up 咁樣啦，就嗰個女仔咧就跟咗嗰個鬼佬走，就剩翻一個嗰個港男男朋友咧就好落寞咁樣自己一個離開咁樣啦。 唔系咁，要搞清楚成个故仔系，即系话嗰个港男同嗰个港女系佢去嗰度消遣先嘅，先撞到嗰 係 个洋 啊。 人系嘛？ 应该就系咁样，应该嗰个男仔即系个港男，应该系嗰位港女嘅女朋友嚟嘅，系啦。咁然之后点知去玩嘅时候，可能就俾个鬼佬就可能就沟咗咁样样 咁个 啦。 鬼佬系有啲咩？我哋所谓即系用呢个市场学去睇有啲咩 edge 咧，即系有咩优势咧？ 其实唔知嘅，所以我就其实都 即系 想 嗰个鬼佬问呢个仔 How long are you？ How long？ 即系所以 I'm longer than you。 想藉住呢一集，即系大家探讨下，其实啲羊肠系咪真系咁好食咧？咁 因为系有少少崇洋心态嘅，可能香港人都 唔知，因为嗱，其实咁样嘅就点解呢件事会爆出嚟咧？咁可能其实根本上日日可能个礼拜喺兰桂坊都会发生噶啦，即系啲港女食羊肠。咁但系点解会爆出嚟咧？就系、是、因为其中咧嗰、那个有即系嗰两个男人两个鬼佬咧，其中有一个咧就攞部电话出嚟咧，咁就一路喺度影住啦，就影嗰个女仔啦，影自己啦，咁然之后就影隔篱就系佢个朋友，咁佢个朋友咧就系话沟咗人哋个香港男仔个女朋友嘅嗰个人嚟嘅，咁然之后就喺度影啦，然之后又中间又可能同嗰啲女仔又揽揽锡锡啊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咁嗰个女仔咧就坐喺个鬼佬大髀度拖住佢个男朋友，仲拖住佢死唔肯走咁啦， 阴公啊， 咁但系又喺度同个鬼佬又喺度揽揽锡锡喎， 呢真系 系啦， 好在呢啲发生喺香港。讲发生喺大陆打实咗佢啦。 咁然之后咧， 其他国家撤咗佢俾 啲民族主义嚟噶嘛？呢个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个朋友咧，即系将呢段片啦，就 end up 咧系摆咗上 YouTube 嘅。然之后咧，佢个 title 就系话，乜乜，即系佢个 friend 啦，乜乜，steal a girl。from a Chinese guy 咁样样咯，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你做咗都算啦，都够扑街啦。咁然之后仲要即系一嚟啦，你影到样啦，影到嗰个男仔个样，影到个女仔个样啦。其实 但你系睇过唔系冇我睇过 YouTube 冇啊，去质询。咁嗰条仔个样咪真系好卵柒嘅。 其实嗱，就算我觉得佢做呢样嘢死唔肯走，就算佢本身个样唔系好柒，我都觉得佢好柒嘅。大佬，我系佢，我走咗。 但真系好肉酸喎、啊，嗰条女。 但系你明明呢件事点解会有咁大回响？因为已经系由俾人哋叫长脚星话到系一个民族层面啦。你明唔明？ 系啊系啊。 即佢系 政治化咗啦，已经。 系啦，因为佢直情系话，steal a girl from a Chinese guy， 即如果你个沟个鬼佬个女朋友，可能件事就会好啲。但系就系因为讲紧原来而家香港嘅女仔其实系即系崇洋媚。外即系中意食羊肠， 真系好卵炒。啲楼啊，俾啲楼啊，俾大陆佬买紧晒，啲女啊，俾啲鬼佬沟。咁香港嗰啲仔仲好卵 打飞机咯， 系咯， 飞机伤身嘛， 伤身啊，系啊， 好多都打噶。 咁同埋咧，咁后屘就即系就摆上高登啦。咁然之后你知高登都冇 又起人底啊， 系好中意起人底啊。 阴公啊， 话原来咧咁有一个女仔咧就系空姐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喺教育学院嗰度读紧书嘅。咁系啦，你话有个男朋友就跟人走嗰个咧就系一个教育学院读紧书局， 我读紧性教育啊， 咁捻多书都 系啊，应该出嚟嚟紧系会为人师表嗰啲嚟嘅。 唔系啊，佢哋系兴噶，好兴，即系点啊？系崇洋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 佢都系嗰啲人。 咁然之后咧，咁啲人就再继续起咧，就除咗嗰两个香港女仔起咗底之外咧，咁就起埋嗰两个 鬼佬 啦。 咁啊公平啲。 如果两个鬼佬系斯诺登啲 friend 嚟嘅， 咁佢其中咧原来摆呢条片上去嗰个鬼佬咧，原来其实佢系一路。佢哋咁耐以嚟咧，一路喺亞洲度不斷咧，就喺度周圍咁樣食 travel around and fucking around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其實自己係開咗個網站咧，咁有曬啲 擺曬啲獵物落去， 係啦，有曬啲包膠喺度嘅。 哦，即係 Asia open wise 嘅。 係啦係啦，咁就話即係佢就喺度形容究竟亞洲嘅女性，尤其是 Chinese 係幾咁容易。 咁可能鬼佬係邊個國？ 扯佢試下走嚟溝下我啊！我採叫佢啊，剪叫佢啊！ 好似美國嘅，如果我冇記錯。 呢啲美帝主義實在太過 邪惡。 所以我唔系好中意，唔系好中意佢嗰度啲人。 我其實我自己，我自己去過外國讀書啦，咁跟住然之後我都見到其實好多香港，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唔鍾意食，唔鍾意外國人嘅，係啊，即係我唔鍾意同外國人拍拖。係 因為點解咧？毛太多定咩？ 係好乸多毛㗎，冚家祥背脊又有。 唔睇下住邊度嘅，住加州又唔係太多毛嘅應該。 唔一定嘅， 一早熱撚死啊！ 比較凍嘅地方毛多啲嘅。 我覺得係咩咧？即係我翻到嚟啲人問啊，你去澳洲有冇即係溝鬼仔啊，食羊腸啊，冇啊咁。咁佢話啊，咁既然你難得一趟去到，咁你點解？ 但係啲鬼佬好中意香港女仔啊，好中意東方女仔 㗎。唔係㗎，澳洲都靚仔多㗎。我仲好記得第一日我去到澳洲嘅時候，去 supermarket 嗰度買嘢。第一日去到澳洲，去 supermarket 嗰度買嘢咧，收銀嗰個咧。是那個收銀嗰個男仔係好靚仔， 仆街咁靚仔又收銀，冚家鏟 車係似邊個啊？佢似奧蘭道布倫啊！ 哇， 真係好靚仔！ 澳洲我唔識，澳洲我識幾個演員喎，即係嗰啲唱歌啲咩？ 唔係啊，利爪嗰個咪澳洲咯。 啊 ，Green 嗰個 啊，利爪嗰個 咪，你講啊 ，Jack Hillman， 係啊 ，Jack Hillman 澳洲人嚟嘅， 澳洲人嚟嘅，澳洲人， 我就知澳洲人嚟嗰個。 但其實佢唔靚仔喎。 澳洲人 OK 啦， 好多模 啊，做戲嗰個叫咩名 ？Nicole Kidman 係。 Nicole Kidman 係澳洲人啦。咁男我識做戲嗰個係阿屌，咪成日做埋啲古靈精怪戲嗰個叫啊，做《A Beautiful Mind》嗰個叫咩名啊？屌， 唔記得。 即係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豬肉佬嚟。 其实呢我嗰时我有同事鬼佬嚟㗎嘛。咁我问佢都好后生，即係廿零岁读完大学好耐喺香港做嘢。我就话其实呢啲鬼佬呢鍾唔鍾意嗰啲中国女仔咁问佢。佢话其实呢佢哋鬼佬呢就最鍾意系金毛。佢 blonde 即係最鍾意系金毛金丝猫。 E-O-N-D 啊。 係啦，佢最鍾意嘅。咁呢但係最唔鍾意系咩，就是、红头发嘅女人。咁我话点解红头发嘅女人唔 OK 嘅咩？佢话因为佢哋有个传说，就系红头发嘅女人呢通常呢个身就好多嗰啲一点点嗰啲斑啊。佢话呢佢而家呢因为我个 friend 呢就系瑞士人嚟嘅。佢阿妈呢就系佢阿妈系法国人。佢老大意大利，但佢住瑞士嘅。咁佢就话即係瑞士咪有咩法语区呀咩语区咁。咁佢呢就话呢佢话佢就算佢第日搵老婆佢都係搵意大利搵法国。佢唔会搵美国女人。咁我点解佢美国女人呢恶得就係。佢就话美国女人恶。即係佢讲。 因为佢个平权㗎嘛啲女权。 係啦同埋呢佢。係啦佢就话呢佢就鍾意因为佢觉得意大利同法国都系浪漫主义嘅。同埋佢话如果就算系真系搵呢佢都会搵返香港女仔。佢话佢都唔会鍾意搵大陆女人。咁我话点解佢即系佢话香港女人就即系聪明啲佢话即系好多年前九几年嗰阵。 又系九几年。 咁跟住后尾呢咁佢就话鍾意啲女仔呢就係都唔想揀嗰啲好多着班。佢你唔知呀嗰啲有啲鬼妹呢佢哋有啲同學呢佢话怎睇个头冇乜嘢呀但你一去游水呢见到成身好多班连个背脊都好多班咁同我讲。所以佢系唔鍾意有背脊有班。 鬼佬系冇乜呢个冇乜呢个医学常识其实嗰啲可以。 放晒呀 嘛。即係可以即係。 激光白咗佢系嘛？ 唔系，但系佢哋真系好多噶， 你成身。 我见到有啲鬼婆咧，譬如佢着嗰啲衫呢啲，佢真系成身好多。 因为佢鬼妹咧，你讲紧佢最靓嗰个年纪咧， 系 14岁去到18岁，过咗呢几年 系好差。 嗰几年嘅，过咗呢几年咧，佢哋可能19、20岁咧，佢望上去。你望即系 compare with 香港嘅女仔，香港嘅女仔可能去到你话28、29岁，佢望上去咧，叫佢哋啲鬼佬估啊，你估下我几多岁啊咁，佢可能估紧你21、22岁。 有时仲好笑啊，2000几年睇先，沙士之后，咁嗰个喺瑞嗰、那个瑞士嗰男仔咧就嚟咗香港喺 Hong Kong U 度教书。即係佢大过咗啦咁冇做冇喺我哋嗰度做做嗰啲所谓暑期工啦。咁呢佢呢就买佢结咗婚啦佢已经结咗婚啦咁同埋佢老婆。 咁学生过去同佢倾下份论文点解可以过 係啦跟住佢就喺 Hong Kong U 嗰边教书咁呢就返咗嚟过嚟香港教书跟住打话搵返我哋。跟住出嚟呢佢介绍佢老婆俾我认识佢老婆嗰阵我都40几即係早几年啦。跟住呢我捉大佢老婆成10年。但系咧，跟住咧，后屘佢介绍嗰阵咧，佢介绍我哋识嗰阵咧，发觉哇，原来老婆仲老过我哋，即系佢老婆又系瑞士嘅鬼妹嚟。 即系个 physical 年份一个。 哇，几恐怖！但不过我知道佢会同呢个女人结成婚，因为佢一埋嚟介绍话呢个系咪你老婆？系点解？因为我细声同佢讲，因为呢个冇斑，即系冇斑噶个鬼妹真系几靓嘅皮肤。 我自己其实。睇係我唔鍾意外國人其實主要係個性格嘅問題因為我即係一路喺嗰邊生活咗幾年啦 咁我唔知唔好讲话嗰啲即係去到 sex 嗰个层面先啦，你淨係其实同佢沟通平时个 culture 都唔係好沟通到嘅，即係 喺边个方面呢？ 唔係啊，因为其实佢哋嘅性格做朋友系契啊，其实做朋友啦，你单单讲咁你连朋友都做唔到，你更加学冇可能拍成拖啦。佢哋系即係好自我中心嘅。 我呢个喺个西欧社会都系 啊，系啊，同埋佢哋系唔系好理人感受嘅。佢会觉得即係可能譬如嗌交，香港嘅男仔系就算可能有时系个女仔即係个女仔唔好咁样，咁个女仔发脾气，咁可能个男仔下一啖气之后都会去氹翻佢啊咁样。 所以 讲大鬼仔系唔会。 讲女士之后练成得噶嘛？你 话系咪？哦，咪好似嗰段片啊，嗰、那个男仔俾个女仔打，啲人都忍唔住话佢系啊，嗰、那个 唔系咁，我觉得又虽然当然啦，即系未去到话咁一个咁极端嘅层面啦，但系你话即系可能好小事嘅，可能譬如食为咗好小事嗌交啊嗰啲咧，即系佢哋系话唔氹就唔氹噶啦。 哇，咁癫！ 你讲港式嘅女仔，根据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嘅、okay?。即系我都好认同，即系好多年前我听阿萧生讲个节目都系啱。即系啲港女咧，你同佢拍拖嗰时咧，就真系都唔系个个听得顺。但系如果佢同你结婚咧，结咗婚之后咧，屌又变咗另一种人。 系噶， 系啊，香港女人未戆居咗呢样咯。 即系佢哋会比较 centralize 翻喺个家庭里边。 因为女人嗰个感觉就系话，我结婚之前我就俾晒缺点你睇。咁你忍得呢就 OK， 但男人就调转，男人结婚之前就俾晒啲好处你睇， 系啊，我 系，所以未结咗婚之后，未两个唔同人，个女人可能接受唔到个男人原来咁衰。 哦，咁啊，咁呢个问题就系呢个时间问题啊嘛，即系如果你同佢拍拖拍五年，同佢结咗婚，屌我受捻晒你都五年啫，扑你啦！我结婚唔离婚，你就受我廿五年啊嘛，扑街啦！ 可能系你系啊，到时你 不 知啊。 我嗰阵时我有 friend 咧，佢就食过羊肠嘅，跟住人等咧，咁佢就同我讲咯，佢话。哇！你真系试过之后，你真系翻唔到转头，佢个样好冷冧嘅。跟住 and 啦，咁我佢就唔知有一次唔知点样讲开乜嘢啦。跟住佢就 WhatsApp 咗我一句：难道你不爱羊肠？ 我听啲人讲话黑鬼劲啲、啊。 哇！大佬难 大啦， 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咧，你都要食得起先得嘅。 哇！我个座楼咧，我个座楼有条友咧，同个黑鬼拍拖。 你都明白呢个世界上，你系一个码头。都有个吨位嘅， 咪系咯， 即系咪又唔系即系，屌你咪真系，屌你咪真系航母硬抛埋佢噶嘛，大佬。 你 个 小巴系十六个啊，十六个啦，系咪？ 即系如果 我早上十七个，咪司机十米个嘅啫。 即系游轮啊，游轮 都唔使起游轮码头啦， 即系葵涌啊。 即系游轮码头，我都系觉得好凉。你系唔可以叫阿黎米知道吞怼埋嚟噶，会 唔 会割死噶，大佬？ 唔系话大就得长啊，得劲啊，得嘅。即系我觉得唔。我试过有个朋友， 有冇得技巧搭救啦？ 一嚟啦，一 唔系佢技巧搭救系一件事啊，但你本身你个 physical 嘅， 我有个朋友个家姐有次啊，系好得人惊，佢系佢去又系兰桂坊，类似系咁样样啦，咁跟住 去觅食啊， 觅食啦，咁跟住one night stand 啦，咁佢嗰个系佢嗰个仲要已经唔系鬼佬嚟噶啦，佢系真系香港人嚟嘅。咁但系咧，佢系估唔到咧，系嗰、那个 size 系咁得人惊咯。佢话一除裤，佢系惊啊！佢话缩骨遮咁样样。 哇，缩咗嘅缩骨遮， 佢系唔通打开咩？ 八九寸嗰只。 佢话缩骨遮咁嘅 size， 即系咁粗咁长咁咩？ 即系完全系未有呢、這 个男装定女装嗰只啊？男装嗰只喎，如果佢咁讲下。 咁你如喺七仔买到嗰啲 normal size 嗰啲 ，Oh my god！ 即系佢系冇任何 stimulus 之前。 咁跟住后屘佢已经一见到。 咪仲粗过打鼓嗰支棍。 哦，差好多。 你讲冇丝嗰啲， 系啊系啊。 佢喺浪毛嗰时候就唔好嚟打鼓嘅。 哇，恐怖啊！ 系啊，跟住佢就好惊咯，跟住佢已经想缩沙噶啦，但系佢惊，佢又唔敢缩沙，即系佢惊，即系你已经情到浓时，如果佢阵间缩沙话唔褪太走啊，嗰啲佢可能惊佢隔眼嚟，到时件事就仲衰咯。咁跟住佢嗰时系硬住头皮上咯，但系佢话系 唔 enjoy 一啲都唔 enjoy， 一啲都唔 enjoy。佢话痛苦，佢话好痛，同埋系真系流血噶。 哎呀， 个 整损晒佢咯， 有我识得咧，有条仔咧话好捻长噶嘛，跟住又好捻住搏嘢，跟住后屘咧，咁佢开头同条女搏咧，就话入得半条，咁佢就话唔过瘾，跟住 ending 咧，咁佢就话跟住嗰条女就话嗰条女同嗰条仔两个就话啊，咁以后要做多啲啊，咩我以后要入晒成条咁捻样，黐捻线， 你滑隧道咩？ 唔系啊，跟住 滑下心啲，滑下心啲咩？好乸性， 佢而且系港铁嗰度做嘅， 好 用瑞士准备练成的。 屌你真系 西水啊！ 西水啊！ 唔系工程， 佢可能系嗰个而家起紧咧，作作下作到花岗岩，你都要停啦，仆街！ 唔系啊，佢而家嗰条女咪成日去睇妇科医生咯，要黐卵线，好心唔好咁样样。 唔系，所以我咪话 飞卵咗啦。 不过唔系咁，但系嗰条女又好啦 ，enjoy。跟住后屘唔系最好笑就系、是、嗱，佢话嗰度话得半一半啦、啊。跟住后屘个仔就喺度讲，哇！不过条女好卵劲嘅，可以心口成条吞卵晒，屌你！ 哦，咁佢可能就即系上帝关咗你道门，都会为你开翻扇窗嘅。 哦，上帝系整长咗佢条食道， 系啊，但 就整短咗阴道同子宫颈， 好似 alien 咁啊！屌，口腔好卵长 啊！哇！咪上次我画俾你睇嗰个咯。 哦，但系咧我自己之前咧喺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上网睇啲文章咧，其实已经讲紧话咧，原来但系就唔系喺香港，咁就系喺大陆嘅。佢话好多外国嘅人咧，譬如可能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澳洲啊嗰啲，咁佢哋去譬如大陆嗰度做嘢咧，可能系教英文啊，或者可能系某啲即系大集团。 我以为你话去东莞玩。 即系请佢哋嚟做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嗰啲女仔咧，即系佢哋落 pub 嗰啲玩咧，佢话其实啲嚟个当地嘅女仔一见到佢哋系鬼佬咧，其实就即刻就黐埋去，当晚就可以。even 好多系处女 ，even 好多系处女嚟嘅，但系当晚就可以带佢带佢翻。 呢个系 一定有嘅。 呢个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呢、這个我系即系长时间我嘅观察啦，即系我再强调一次我嘅观察啦嘅。即系如果你系喺呢个国内啦、香港啦、同呢个台湾嘅，即系都系中国人啦嘅。即係我諗對呢個性開放程度嘅話咧，即係香港女仔我喺拍都係最撚保守嗰只嚟嘅，你諗嘅。即係如果係開放程度，咁國內嘅女仔應該係一定 係。唔係喎，但係佢話直情係因為嗰啲人係嗰啲外國人翻嚟，後屘講翻俾嗰個作者聽啦。嗰、那個作者係中國人嚟嘅，佢就即係寫呢篇文咧，就話佢感嘆點解中國嘅女仔係即係喺外國人嘅心目中係一個咁容易可以即係玩得上手嘅嘢咧咁樣樣。咁原來佢哋就成日都話，因為佢哋喺國內咧。佢覺得啲鬼佬咧嚟得呢度做嘢咧，其實應該係嚟好勁啦，好有錢啦， 有啲家底啊 嗰啲啦，同埋佢哋即係 at least 有個國籍，可以即係同佢結婚咧，咁然之後就可以帶佢移民去外國咁樣。 撈即係做呢行為就叫即係做咗冇所謂嘅，有啊等 公司。但係嗰個唔係喎，好多係處女嚟嘅喎，佢就係話嗰個作者就係話佢嘅朋友食咗好多個處女。 嗰陣時我 friend 咧，佢好中意法國人噶嘛，即係佢好中意法國呢個地方，好向往嘅。跟住等咧有一次咧，咁我哋去落老闆玩完之後搭地鐵嗰陣時咧，就有條仔就撩我哋，跟住後屘佢就話我、oh, I come from France。跟住后屘唔知点样，我 friend 就好能 enjoy 咁即刻拧过去望佢， 双眼发光啊！ 系啦，跟住我话唔系，跟住后屘我话冇啦，我想翻屋企瞓啦。跟住后屘咧，佢话诶，法国嚟噶，跟住我就同佢讲咗一句嘢咯，我话屌，法国冇乞儿啊！ 系啊，啱啊， 法国乞儿都几多嘅， 唔系咯， 我上边。 啱啊，即系有少少媚外嗰个心态咯，我觉得一定有。 唔系，即系你如果大陆嘅，我都明白，可能佢哋唔想留喺呢个地方。 系啦系啦， 可能 呢个系 shortcut 嚟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即系系咯，咁但系我想讲咧，嗰篇文章后屘写到后来咧，咁嗰个人嗰个作者咧就话，佢话其实咧原来我哋一般即系可能亚洲嘅女性有一个好大嘅误解，就系谂住喺外国嚟，可能香港啊或者国内或者可能佢哋做台湾啊嗰啲地方去做嘢嘅人通常都好叻，但系其实啱啱相反，其实系因为佢哋喺佢哋自己本身嘅国家捞唔掂啦，所以佢哋先至会离乡别井去到咁远嘅地方。因为其实佢哋，譬如尤其是特别系美国人，佢哋自己个民族意识好强，佢哋好骄傲噶嘛，同埋英国都系，佢哋好proud自己系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如果佢哋喺佢哋嗰个国家本土系捞得好掂嘅话咧，其实佢哋未必会拣即系离乡别井去到即系去到咁远嘅地方嗰度去。 只证明啲女士们得闲都去睇下足球啊嘛， 咪当然啦，你话 睇下波咧，嗰啲你见英格兰啲球员有边等佢出去搵食啊？仆你个街，系西班牙嗰啲而家经常唔好出去英国睇波嘅，点啊屌你！ 我可能真系 佢冇咁谂噶， 唔系咁当然啦，我唔够胆 有啲视野话你 啦，我唔够胆一概而论，即系可能你话讲紧喺 ICC 翻工啊 ，IBing 即系喺 IBing 做紧嗰啲 ICC 嗰啲鬼佬，可能有啲真系好劲好叻，咁系咯，咁都会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喺老懒究竟着件 polo shirt 或者佢咁着件恤衫，着条西裤又觉得佢系好有钱，天之骄子嗰啲就太天真咯。 你讲 ICC 翻工嗰啲鬼佬，如果系搵叻， 都唔去老懒啦、啊。 你都唔喺，唔系去老懒咧，我就唔敢包。 唔会喺个老懒揾食。 克林顿都去老懒嘅话，就唔可以包。但系正常嚟讲，就应该你每日晚搭地撞紧都去。即系你会日晚被撞紧到呢个梁振英，咁屌你啫！一定唔会噶嘛，你 谂。即系你唔会话啊，我喺个 pub 嗰度可以同人哋讲个下啊，原来佢系乜乜大通嗰个老细，又唔会喺嗰度。 同埋咧， 喂，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大家谂到你话搭地铁咧，有条友咧有一次同你饮完，好似好啦豪咁同你去饮完酒啦，就开咗号咩，又去懒又情调去餐厅食，跟住咧又话搭的士送你去边度，跟住后屘去，跟住去到目的地，跟住佢话佢又落车，跟住你问佢你去边啊？ 哦，佢个鸡搭小巴嘛， 哦住小巴， 系啊， 哦 嗰个系， 喂你， 我住得远系嘛？ 佢住好似住到唔知深井定系？ 唔系你明白鬼佬咧？ 但嗰个唔系鬼佬嚟噶，嗰个系 唐人嚟， 嗰个唐人嚟噶，不过个客嚟。 不过纯粹系因为讲开， 就算系鬼佬啊 ，OK， 我即系我嘅理解，鬼佬系点样咧？即系鬼佬咧都有时系鬼佬同穷系鬼佬嘅呢个大事 ，OK， 咁。即系鬼佬请入的士咧，亦都唔系一件咩事，因为喺香港的士收嚟讲系真系比较平，仲有合唔合格嘅真系。 最近有冇睇新闻话有条友带咗喺老懒识咗个女人，唔知印尼定唔知咩籍嘅，跟住翻咗去自己个豪宅嗰，俾人哋攞咗成二十几万嗰啲表啊嗰啲又冇埋啊嘛。 即系我觉得鬼佬都会有钱同冇钱嘅，咁但系其实我唔知大家有冇会落兰桂坊嗰度玩下咁样样啦。其实呢我有问过好多朋友，其实原来呢你去到里面嗰啲好出名嗰啲譬如咩乜林啊乜晶啊。 乜林嗰啲唔系就系招呼中 乜城啊嗰啲呢，即系佢哋嗰啲你好少见到会有鬼佬，佢都有钱都招呼㗎。通常你见到鬼佬系咩呢，你系喺嗰条斜路嗰度呢，佢 企晒喺度嘛。 买支啤酒就企喺度几日㗎。 跟住喺嗰个啤粉度买㗎嘛，佢喺啤粉度买。 喺啤粉度买或者啲餐厅嗰度呢，出面可能有个雪柜，可能譬如唔知十零廿蚊支啤酒啊，咁然之后就打住支 corona 咧，咁然之后就喺个街度会啊，咁但系佢就由头到尾都系即系拎住嗰支啤酒喺度企企一晚咁样样咯。即系其实真嗰句，如果你话你真系有钱嘅话，你点会系咁样样啫？你有钱嘅话，你真系搵个地方坐得舒舒服服，好 leisure 咁样样，即系可能饮杯红酒啊，食下雪茄啊，整啊，或者你嗱天热大热天时啦，冬天你系啊，所以其实你话鬼佬系咪真系咁犀利咧？你 sales 嘅角度，我唔够胆讲，因为我未试过，我唔知系咪真。可能即系我唔敢讲，或者终须有一日我真系试完之后，我真系翻唔到转头啊！我唔知道。咁但系 at least this moment 咧，即系如果你话之外，系咪鬼佬就好劲？系咪有钱？我觉得唔系咯。 鬼佬我谂系英文叻过你我啦，你谂讲广东话就唔系啦。 即系我讲广东话个叻 先。即系鬼佬系 广东话多变化添， 系啊。 但我又唔明白，啲人真系可能因为真系有少皮外心太大，有啲嘢未试过或者全。 个范畴里边啦，譬如今晚录完节目，如果你想见下鬼佬，我带你去地方见下鬼佬都可以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OK， 即系鬼佬都系人嚟嘅啫，我啦真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你中唔中意嗰种生活嘅圈子咯？咁真系。 我又麻麻地， 我都系好唔同嘅。 我麻麻地啊，所以我嗰阵时翻嚟啲 做朋友冇乜所谓。 系啦，啲朋友问我话有冇同鬼佬拍过拖啊，剩啊嗰啲，我都系赠佢四只字：人鬼殊途啊，即系冇事。 即系你即系我啊冇即系女性。 但系我睇有啲报纸讲咧，曾经写过有啲嘢咧，就系、是、话有个女人嫁咗好多次嘅鬼妹嚟嘅，佢临尾咧佢都系话最好就系中国人嘅丈夫咯。即系佢嫁咗咁多个国家噶啦， 好 depends on 佢个中人丈夫系咪有呢个传统？ 唔系，咁你正如鬼佬都有乞衣之外，咁你中国都有扑街嘅系嘛？ 咁啊系， 中国比较多扑街喺大陆同埋香港。 香港都多扑街噶，我系咯，即系我觉得 有啲会死。 我觉得点讲咧？即系其实你唔可以好一概而论讲晒，即系以偏概全话，全部香港都系好人嚟嘅，或者所有鬼佬都 系 批嚟。 而家系咪一个即系唔系我即系想即系依家你系女性，即系女性角度就系、是、即系如果一个中国人，即系一个香港人啦 ，OK， 佢对你 嗱香港人同中国人又唔同啊？ 香港人啦 ，OK， 中国人唔系中国人会嚟香港喺街屙屎嘅， 系咯？ 我香港人啦 ，OK， 即系如果香港人 即係佢對你，即係一個男女關係，佢對你一樣嘢，佢同你講一樣嘢，哦，咁分手啦咁。咁係咪一個鬼佬同你講同一樣嘢，但係佢講英文咧，你會覺得 啊？唔係啦，我啱啱你啱啱講呢樣嘢咧， 鬼佬可能講嘢有啲藝術。 你啱啱講呢樣嘢，我反而諗起啦。 我覺得佢講啲好温馨嘅，我覺得佢講冇乜 art 嘅。 啱啱反而諗起一樣嘢咧，就係咧成日上網咧聽到啲人講，我亦都聽到我身邊好多男性朋友講。香港女仔咧，同香港嘅男仔拍拖出街咧，佢老卵讽觉得个男仔一定要俾晒所有钱嘅。 哦， 但系如果佢系同个鬼佬出去拍拖嘅话咧，佢觉得 A A 制咧系冇问题嘅。 咁卵贱噶？ 系啊。 嗱，所以倒翻转啦，如果你讲嘅嘢成立就系，即系如果大家分手嘅时候咧，条鬼佬同中国人咧，同个香港人咧讲同一句说话咧。即系可能咧，嗰条香港就同你讲，你就即刻攞个樽出嚟爆佢缸嘅。但系香港讲完，哦 fine，EC 级 EC 高，你都有嘅，即系唔系？可能系即系我谂系一个语言嘅分别啦。即系我嗰度香港仔同你讲，你即刻就即系做咗十八台屌柒佢啦，你有嘅。但系嗰个鬼佬如果同你咁讲，你真系突然间诶识唔起用呢个英文去屌柒佢嘅。 因为唔系孖都吞啊！ 你又突然间觉得你会 你 process 喺个脑里边，你咩？你想将你讲嘅粗口转做英文咁，然之后 但系如果喺个女仔角度就屌乜仆街，你喺香港人又好，鬼佬都系食紧咗桌噶啦呢镬嘢啦，屌啊咁扑你个街，咁我英文唔系讲得特别好，屌我又好似同你好捻 police 个，屌嗱，真系要会有乜情况咧？即系因为生嚟咁样 police 嘅 manner 啦，你或者咁样讲啦，你系嘛？ 不过我唔知道，我有时我都见到有啲鬼佬咧，我喺湾仔嗰轮咧，成日翻工，收工嗰阵咧就啱啱我啲 pub 咧，有时四点零钟落去寄信或者咩，有烧鸡钱啊嘛，咁我见到唔知系咪啊，嗰啲鬼佬咧拖住嗰啲咧， 彬彬嚟噶嘛， 系啦，多数又系长头发啦， 最严重 咯，卡通面花木兰咁嘅样，但系佢哋好 多人， 即系迪士尼嗰套花木 兰，系啊，迪士尼嗰花木兰咁嘅样， 最严重嘅情况通常都系啲美军讲讲啊。 水平埋我都有美军讲过，访港之前我都见过。 美 军 讲过两剂啦，一年打次 B 西法，更加 系啊系啊，有我啦，系啦系啦。 啊，即系你见佢啲酒吧出边嗰啲人多嘅情况，扑你 啊！仲有圣 Patrick Day 咯， 系咯， 系啊，圣 Patrick Day 啊。 跟住你见到呢啲情况，点解冇差佬咧？点解啲人去游行咁样都差佬围紧住佢咧？ 仲有咩？仲有譬如去澳门睇赛车咧，哇！嗰啲人咧都唔知咩国籍，总之侧边 r e g 你都唔知讲乜噶。但系嗰啲又靓啲，嗰啲靓啲。 佢嗰啲系我其实我都有留意过咧，啲鬼佬佢哋去即系佢审美标准咧，同我哋中国人系真系争好 远。唔同噶，唔同。 佢哋系中意啲蒙眼、扁鼻、粗嘴唇嗰啲。 根据呢一方面咧，如果你有睇过呢个美国电视剧啊，即系而家 Lucy Liu 啊，阿女嗰个叫吕燕啊。 咁你中意边啲啊？即系如果鬼佬咧，中意睇啊，你讲啱啊，个 Lucy Liu 啦。即系中意嗰啲 以前个咩《报业大王》嗰个梅作啊， 梅多 个老婆离婚啦。Nakita 啊，系啊。 Maggie Q 啊，系 Maggie Q 啊。 Maggie Q 唔算好。 Maggie Q 咧，不过佢冇胸噶嘛。 睇下而家，譬如我早轮啱啱呢一季做完啦，《Agent of Shield》啦，嗰条女叫咩啊？屌，我唔捻记得咗。 咩？ Kelly Kwan 嚟嘅咩 ？Kelly Wu 啊？喂，佢系中意呢啲嘅，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咪 Kelly Wu 都唔算系，我有睇啊嗰套 ，O K， 即系某个程度上，其实鬼佬 Agent May 啊嘛，系嘛？ 其实鬼佬同我哋中国人，即系香港人咁计啦。其实我哋系唔存在。 会唔会因为八国联军佢偷我，即系佢攞我哋嗰啲画嗰阵咧，系睇到嗰张画嗰啲人嗰啲样？ 唔系，佢系睇嗰啲仕女图嗰啲啊？ 咪就系咯，即系佢系八国联军嘅时候，佢攞咗我哋嗰啲画咧，啲画像全部嗰啲女仔凤眼噶嘛？ 唔系咁冇噶，或者系其实会唔会系我哋呢八几年嚟？我哋自己本身，我哋中国人个审美观转咗咧，因为你睇翻以前啲相， 唔系佢咁讲真嗰句，要大眼，佢大鬼妹大眼过你，要高鼻，佢高鼻过你，你要轮廓深，佢轮廓深过你，啱唔啱？ 咁都啱喎啊！你个 即系爆晒个鬼佬。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你谂下以前我哋睇翻即系读历史书啊，你望下以前嗰啲所谓嘅倾国美人啊，慈禧嗰啲 话，哇，玉卵酸度啊！屌你老母真系。 慈禧啊， 几卵肉酸啊！即系我求其搭地铁搵只脚 kick 一 kick 低一个都靓过佢嘅，屌你老母。 系噶，佢唔系，不过你咁样理解就系话 OK， 应该系话嗰个即系嗰个社会喺嗰个年代。就係嗰個社會嗰、那個嗰、那個氛圍啊，係中意啲咩啫嘛？即係而家你話唐朝最靚嗰啲， 即系而家攞落嚟香港，屌你乜你都唔肯食啦，系嘛？挺肥喎，你话咩？ 系啊， 即系我唔系话肥到好似阿欣怡嗰啲喎。 系我好想翻唐朝 啊！但系嗰时兴呢味 噶嘛。我哋翻到去唐朝应该唔系好搵到食噶，我哋唔够肥啊！ 屌，食多两餐就得噶啦。 即系嗱，嗰个反而系 讲你啲。 即系你嗱讲咁啊，有标准可以去追逐啊嘛。即系但系而家你又唔系，即系鬼佬我嘛，我成日就觉得。即系如果系去睇中国，即系华籍嘅女士咧，其实佢又唔存在同呢个香港人去有一个竞争嘅。其实，即系佢中意食嗰啲又你又唔啱嘅，坦白讲句，即系佢中意好似黄。 但系我觉得即系点样啊？嗰种媚外咧，即系崇洋嗰种心态系每一个人都有嘅。 但系我咁睇啦，即系奉劝香港姊妹 小心啲啦。 唔系讲真嗰句，即系唔系话歧视外国人。咁可能即系当然我都。知道可能譬如会有真爱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所有鬼佬都係好嘅呢？咁我觉得係咪真係咁容易俾人食呢？咁同埋即係你諗下点解可以即係亚洲嘅女性俾西方国家嘅男人觉得咁容易可以得不到嘅呢？咁其实会唔会自己本身都有责任呢？懂得保护自己囉。 鬼佬又系停留喺呢个越战嘅时候。 唔系啲鬼佬好兴将啲嘢整啲咩恶搞啊，即系唱你，即系冇乜道德嗰啲囉。 唔系佢即系你赵元松都算啦，仲要赵元唱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系啦。鬼佬系扑佢哋扑街啦！照完唱，问题系你都要咁容易俾人照到，人哋先唱到你嘅。 系啦系啦， 咁所以即系咁 讲， 保护自己咯。 我成日觉得系最屘嗰句就系，你俾人照捻完，你蚀底咗，咁你又冇嘢讲啦，系嘛？咁啊，最惨嗰个系鬼佬啊嘛。 啊，唔系喎，喺我本字典里边，人哋照我啊，我得益噶。起码搵多咗啲蛋白质。 我成日都话讲我最屘。 你好啊，食燕窝。 即系你照捻住自己人，你又哔哩吧啦，你照捻住鬼佬，你又冇嘢，你又冇声出。你个大老婆啊，可能英文都唔识，咁佢屌嗰条鬼佬啊，屌又唔会啊！哇，如果我哋系香港人，哇，真系你老豆老母屌翻佢，真系皮都弹埋啊！真系屌 又。我觉得又未去到你话即系去到结婚咁即系咁远啦，或者可能有小朋友咁远啦。即系我觉得唔系话见到鬼佬要落闸。 我唔系讲啦，结婚啦，讲分手嘅。 即系我讲得我讲紧嘅系唔系话你见到鬼佬要即时落闸咁，但系系咪咁？ 唔好咁随便。 系啦，系咪咁随便？ 唔好俾人哋捉住，即系周围唱话我哋。 唔好一见到鬼佬就湿捻晒咯。 系 好多。系好多真系噶，见到鬼佬突捻晒你。 系啊，兰桂坊，其实我兰桂坊嗰条斜佬嗰个牌咧，要摆两块小心地滑嘅牌喺度噶， 流捻晒口水啊，乜水都流晒出嚟、 我记得有一套戏咧，就阿发哥，有个女人就引诱阿发哥，咁擘大个鼻，跟住就问啊，即系冇着底裤，咁啊擘大鼻，着条好短嗰啲牛仔裙，咁擘大鼻咁啊对住阿发哥，咁啊问你睇到啲乜嘢啊？跟住阿发哥就嗰句对白好清嘅，冇未见到有隻死蟹喺度喷紧白泡咯。我一个系唔系喷系呕紧白泡啊！未见到隻死蟹呕紧白泡，所以咧我奉劝啲女人咧，见到嗰啲鬼佬咧，唔好谂住成日要食花旗参嘅，花旗参咧，系啊，唔系食得咁多噶，真系。 其实我觉得就算你话对住 花旗参唔系凉咩？ 花旗参凉啊凉。 其实就算你话对住咩国籍嘅人都好，香港好，外国好咩都好，女仔唔好咁随便。 嗰只蟹唔好咁快喷土住。 系啦，人必自冇，然后人冇知，大家个共勉之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再讲啦，拜拜。